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我会变。 文明出游，从你我做起。 波澜壮阔的史诗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、15点，交响空间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肯尼迪演奏的巴赫的第一、第二小提琴协奏曲、双小提琴协奏曲、柏林爱乐协奏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